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是王卓。最近几年呢，随着我们对音乐史的一些了解，对于女性音乐家的挖掘，逐渐发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女性的音乐家，姐姐们也逐渐被乐迷知晓。比如莫扎特的姐姐，门德尔松的姐姐，她们都是有着非常的天赋，而且一直也都是在从事音乐创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其实是两位大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但是聊到的故事却是他们和姐姐的故事，那这也是音乐家们他们的乘风破浪的姐姐。 了著名的《费加罗序曲》。那听着莫扎特的音乐呢，我们也讲一讲莫扎特和他姐姐的故事。莫扎特从小就是和姐姐一起在欧洲巡演的，受到了各国的欢迎，被称为天才神童这样的组合。但是现在呢，我们只是知道莫扎特是一个音乐大师，关于他的姐姐却了解的非常非常少。他的姐姐的名字当中呢，也有安娜。他的名字全称挺长的，玛利亚·安娜·沃尔布加·莫扎特。这个名字有点长，我们就其实要可以称他的名字的话，也可以叫他的小名叫南纳尔。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莫扎特的四岁的时候对音乐很感兴趣，但是他爸爸呢认为他年纪比较小，就没有给他上音乐课。但是他八岁的姐姐在弹钢琴，小莫扎特就在旁边听着。有一天呢，家里的人听到弹钢琴的声音，觉得是姐姐今天弹得还不错，所以谁知道姐姐这个时候就从房间里出来，她并没有在弹琴。这个娴熟的演奏者竟然是还没有开始学习钢琴的莫扎特的演奏。这个故事是流传下来，但是不知道是否属实。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呢，脑海当中也是勾勒出了莫扎特姐姐的形象，是一个父母培养的天赋一般的女孩，都八岁了有专门的老师，怎么还没有四岁的弟弟随随便便弹得好啊。但是呢，莫扎特和他的姐姐从小一同是成为像神童一样组合出现的，那他的姐姐技巧和钢琴的技艺也一定是非同寻常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莫扎特的音乐，此刻在耳边是莫扎特长笛协奏曲当中非常著名的小步舞曲。 Thank you. 才说到，在莫扎特童年的时期，他的父亲是带着姐弟俩在欧洲巡演的，这一点呢也足以说明南纳尔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奏者。他们总是一起来演奏，一个演奏钢琴，一个演奏小提琴。而且呢，在作曲方面，南纳尔其实也是写过不少的作品，只是没有被出版，所以无法流传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南纳尔也是不太适合抛头露面了，莫扎特也是一个人出去闯。从那段时间莫扎特和南纳尔的书信往来当中可以看到，莫扎特是一个可爱的话痨，跟姐姐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而南纳尔永远是他的倾诉的对象，就像知音一样给他安慰。这也许是亲情，也许是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奇怪的，在那个年代呢，莫扎特他们的那个年代呢，女性学习音乐很普遍，但是呢却不能公开的来演奏，他们只是在私下里会有一些演奏。随着近些年音乐史学家的这些挖掘，发现很多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呢可能都是出自他们身边的女性之手，比如巴赫就有的作品呢是他的妻子写的，莫扎特有几首呢也可能是他的姐姐来借他的名字出版的。 门德尔松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姐姐范尼·门德尔松借用弟弟的名义出版的作品现在是有明确统计的，而且呢也有钢琴家录制了他的作品，这也是让我们有幸能够听到。可惜呢，这些都是没有证明哪些作品是出自莫扎特的姐姐南娜尔之手的，只是知道他大部分的作品肯定是没有流传下来。莫扎特当年在离开萨尔茨堡以后呢，一直过着是比较拮据的生活，其实他的收入是很多的，但他实在是有点爱花钱，再加上和妻子康斯坦瑟结婚以后，他们也是进入了一个比较混乱的财务的危机。他的妻子用今天的话讲可能算是一个消费主义者吧，所以呢莫扎特经常是手头很紧，要靠姐姐南娜尔的资助。南娜尔一次又一次的给弟弟寄钱，有一次甚至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弟弟，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爱弟弟吧。那要说莫扎特没有这个姐姐，可能生活都会难以维持，这也不是不太可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呢，也是音乐家们他们的这些姐姐，而且在当年他们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小音乐家，有莫扎特的姐姐，还有门德尔松的姐姐。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相比较只活了35岁的弟弟，南纳尔算是长寿了，他活了78岁，生育了3个孩子。随着母亲、父亲和弟弟的去世，在1801年他的丈夫也去世了，他回到萨尔茨堡和他的孩子还有孙辈们生活在一起，从事一些音乐教师的工作。 耳边是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的行板乐章，也是在他的众多钢琴协奏曲当中被人们特别偏爱的一首。这一段音乐也是配合着来讲述莫扎特和他的姐姐南纳尔，他们从小一起来演出，而且呢，在疲惫的旅途当中是互相支撑的，一直到了晚年，莫扎特得到了欧洲乐坛的肯定以后呢，他的姐姐依然默默地向人们展示和讲述着家族的故事。无论是自身的音乐水平，还是他对莫扎特的资助和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位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没有莫扎特的成就。那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来聆听的是莫扎特他的 D 大调第1圆号协奏曲的快板乐章。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为您讲述另一位音乐家和他姐姐的故事，这就是门德尔松。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

尔松经常被称为富二代音乐家，他家族呢当时非常有社会地位，豪门家族。母亲门德尔松在德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在德国的思想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门德尔松的父亲呢是非常出名的一位银行家，母亲也是才能出众，素质极高，他会好多种的欧洲语言，还是一位很优秀的希腊的语学者。那还有呢，他还是会画画，所以呢门德尔松在这些方面可能也遗传自他的母亲吧。他的母亲有这样的综合的素质，所以呢在他的指导下呢，门德尔松和他的姐姐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优秀的音乐指导，成为了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钢琴家。但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和音乐界对于女性是有偏见的，所以呢门德尔松的姐姐最终没有在大众的眼中走向了音乐创作之路，但是他依然会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去创作大量的音乐作品，并且呢会以弟弟门德尔松的名义来发表。这也是现在有很多史学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史学家研究出来有一些作品就是门德尔松的姐姐芬妮夏西利门德尔松创作的。但是门德尔松他的作品也真的是超级的优秀。

《仲夏夜之梦》序曲呢，这也是他的代表作。整个曲子也充满了17岁的年轻人流露出的那种青春的活力和清新的气息，同时呢，又体现了那种同龄人难以掌握的技巧和卓越的音乐的表现力。门德尔松在写这首作品之前，他的前身其实是他的一首钢琴的4首联弹的序曲。在1826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姐姐一起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小的时候，他们也是一起来演出4首联弹嘛，也就是他和姐姐一起来演出，后来才改编成了，变成了现在也是升级成了管弦乐的一个序曲。那所以我刚才也说，他的仲夏夜之梦就是和他的姐姐有关。那说到门德尔松，他的姐姐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才被人们挖掘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对音乐创作灵感和创作理念的见解是先进的。时代束缚了门德尔松姐姐的释放，但是音乐史上是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女性，她带给我们对音乐的重新认识和理解。在现在呢，也可以搜索到门德尔松，他的姐姐芬妮门德尔松，他的一些谱子，还有一些钢琴家也演奏了他的作品的录音。好了，那最后来聆听在《仲夏夜之梦》最著名的这一首《婚礼进行曲》。永恒的魅力，今天听到的是音乐家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的故事，有莫扎特的姐姐，有门德尔松的姐姐。其实我们听到的也是